丑末寅初来一浪吧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 不在，不是。

家中

些山村多少里也辨不出南北与东西，有的着水连天，天连地，树连山，山连续，混作一团宇宙，你忽听得风雷大作，地动山摇，树倒是噼噼哩哩的响，电光夺目要斜地，非容易来之在那关土是小行，将船系下船来向前指，欲往前村访不知，当此际云峰薄风才止，密密如丝牛毛细，可别用乱拆，岸上有拧泥柴飞倒不留屁，三只半夜水水风落花茅草不满地，在那坡儿下卧着一头驴，原来是吃醉归来一老翁，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，他倒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，接引我牛向观桥风折酒后， 走不了了。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？这一场就留下了就。咱们那个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。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腰节大春景。